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谷》，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咧都系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美中嘅关系咧就面临决裂，甚至咧系推往咧系大战嘅边缘。啊，关贸啊，啊呢啲咁嘅关税啊，经济嘅战争咧早已经系展开。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咧就唔知系天真啦，定系玩嘢，就话咧等待啊习近平啊中方咧系主动咧向美国咧系通话。点知咧喺呢头语音未落，中国方面咧系即刻宣布进一步咧系报复美国嗰个关税，亦都将所有嘅美国货咧个关税咧系提高至125%。嗱咁样咧即系冇弯转啦。不但咧系顶风作案，而且咧系变本加厉，摆到明咧系同你咧系玉石俱焚。喺咁嘅状况之下，相信咧美国啊就会揾其他嘅领域咧就继续向中国咧系反反报复啦。咁啊，仲有其他啲乜嘢咧？包括咧就系美国华尔街会向所有啊嘅挂牌嘅中国企业咧系要佢哋退市，就赶晒翻去。咁另外仲有咩呢？就係、是、教育啊，呢一个庞大嘅中国留学生嘅市场咯噃。 啊，美国国务院咧系日前宣布，声称已经咧撤销咧系总共500名外国留学生嘅签证。咁咧喺500个里边咧，近50间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即系嗰啲常春藤嘅大学啊，亦都开始咧系联手吊销中国留学生嘅签证，并且严正要求呢啲中国留学生咧喺180日之内咧就离境啊！咁呢啲大学咧系好多都系，譬如话嗰啲，譬如话包括史丹福啊、帕克奈啊呢啲在内。咁另外咧就系、是、前美国总统Donald Trump 嘅一位顾问阿班农咧，系最新咧接受美国媒体嗰阵时咧就严正指出，佢考虑到今日中共啊嘅所作所为咧，美国应该立即撤销国内共35万名中国留学生嘅签证，即系全部赶走啊！唔系话有冇作弊啊、造假学历啊或者间谍行为，将佢哋送翻晒中国，并且将啲空位咧俾美国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系嘛？咁咧就呢个问题咧，再配合啊，另外嘅入境部门咧，针对另外39万。为数嘅中国嘅非法移民，即系匿晒喺地底嗰啲咧，都系要咧系呢班都系会逐步驱逐。咁目前为止咧 ，Donald Trump 做咗总统咁耐以来，系有1/10啊，39万里边有1/10咧，嗰个身份已经被揭发。嗱，39万非法嘅中国移民，另外35万中国留学生，呢度加埋咧就已经咧系大大话话有成咧，几多少啊？75万人啊，仲未计已经咧系嗰度做生意啊、留低啊嗰啲，咁你话系咪一个排华潮嘅开始咧？咁啊呢个比较难以确定嘅，只但系咧美国嘅教育机构啊喺大学里边咧开始赶啊呢个中国留学生，都唔系话由 Donald Trump 开始啊，喺拜登时代咧就已经咧系开始咗呢个过程啦。啊呢个拜登时代咧喺2023年啊。大约是2月初的时候呢，美国的司法部呢就已经宣称、就是呢经过10年的调查，就呢那时已经有呢4个的中国的留学生和这些学者呢不只是被驱逐，而且呢被控告说他们呢是从事间谍行为。在2020年美国的加州洛杉矶的分校，一个读数学的博士生29岁就被指为将一些敏感的文件和资料传送给中国的军方。另外还有很多就是隐瞒他们和中国军方的背景的关系。这些全部在拜登的时候已经开始。现在 Donald Trump 上台就更加会雷厉风行，是不是？ 系啊，今次咧就引起呢个高等学界嘅有啲焦虑同恐慌啦。咁我唔知呢个高等学界代表间学校啊，定系嗰啲留学生，定系全部咧？因为今次嘅取消留学生嘅身份或者签证咧，其实唔止系针对中国留学生嘅，之前咧有好多来自中东啊或者非洲啊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呢，因为他们参与这些示威同埋呢去散布一些虚假消息呢，都被美国的移民局呢就取消他们的签证，还勒令呢要离境。咁啊，而家美中贸易战开始之后呢，这个关系更加恶化啦。咁于是乎呢，有根据统计啊，一个国际交流组织就有已经有500个国际留学生签证被撤销。咁当中呢当然是包括中国的留学生啦。咁部分呢是因为他们本身在美国的时候曾经醉酒揸车啊，或者有些轻微罪行啊。咁呢啲呢就被翻旧账或者攞返出来呢就被取消个签证。但有部分声称呢他们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的。他们说第一呢他们没有犯事啦，第二呢他们也没有参与政治运动。咁已经好小心㗎啦，为什么会被取消呢？咁我就觉得呢，呢啲就当然对住媒体讲就梗係咩都冇做啦，但实际上他们真係读书之余有冇一啲留学生嘅组织係背后有呢啲中国官方嘅领导呢？大家都知道呢，中国嘅留学生包括嚟到香港呢，佢哋背后都有一啲组织嘅，呢啲组织上面呢有领导嘅，甚至呢定期佢哋有一啲集会或者係呢小组学习嘅。本身啊，构唔构成一个间谍行为，呢个就要视乎返佢哋究竟有冇做过呢类嘅嘢啦。但係你话喺美国嘅官方当然係又会有监察佢哋。以前拜登时代可能冇做得咁仔细。而家轮到 Donald Trump 呢，就因为佢都有 KPI 嘛，佢都要交人嘛。所以呢跟住落嚟呢，中国嘅官方呢亦都啊喺一月嘅时候呢发布一个叫第一号留学预警，叫啲留学生呢要留意赴美学习嘅时候做好安全风险评估啊，增强防范意识等等。咁我觉得随住而家美中贸易战之后呢，呢啲学生呢嘅身份或者佢哋喺美国校园嘅行为呢更加受到密切嘅关注。如果万一有啲乜嘢小粉红啊、战狼的行为咧，随时都会遭受到咧遣返或者取消签证咯。 最新咧遭到川普政府关注，随时啊系会驱逐出美国嘅咧。呢啲问题嘅中国留学生咧，大约分为三种。第一咧就系喺美国司法部喺前几年咧已经有报告调查咗10年，系证实咧有间谍行为嘅。在那些研究院那里读电子工程啊，又或者其他那些流体力学啊，或者数学啊，就将那些学术的资料呢用光碟啊这样传送给中国。这些是第一种，这些是没得解释的了，一定拉硬。第二种是什么呢？就是虚报学历啦，是吧？同埋呢隐瞒啊自己在中国的时候同中国政府一些敏感部门的关系。这些学生呢虽然去到美国呢是没有说那么狼胎，没有说呢是将那些被即时捉到呢在个实验室那里呢盗窃这些机密。但现在 Donald Trump 逐渐收网的时候呢，去查返这些学生啊，那些学历和背景啊，那如果发现呢他们是学隐瞒呢是这个申报呢是同中国军方的关系，相信现在这些中国留学生呢都是会被拘捕，同埋呢是被开除，同埋呢赶返返去。第三种呢就现在 Donald Trump 呢是加开的。就是虽然你冇查明有任何间谍行为，亦都冇呢证据显示同中国军方或者中国政府呢是有关系。只不过嚟到美国读书之后，喺个校园嗰度搞搞震，参与政治活动。例如人哋以巴冲突，你就走去呢嗰个校园嗰度扯住啲三色旗支持巴勒斯坦哈马斯恐怖组织。又或者滋扰一些西藏啊、维吾尔啊嗰啲人权嘅集会，或者系香港啊嗰啲学生会组织，又或者佢哋长期个社交媒体咧系有呢一种咧亲中同埋咧仇美啊嘅言论。嗱呢啲咧 都会捉埋，因为而家美中关系进入紧呢个咧紧张状态，同埋 Donald Trump 已经宣布咧国家进入 state of emergency 呢个系紧急状态，呢个无可厚非嘅，因为你攞咗学生签证，你嚟到美国，你唔读书走去参与政治运动，吓喺个社交媒体嗰度说三道四咧，我请问而家中国香港特区、香港大学。如同埋中文大学，如果有美国啊，来自欧洲、德国嘅留学生嚟到之后，喺香港嘅时候，喺佢个社交媒体话支持啊香港2019啊，同埋2020年咧嘅学生会啊，支持佢哋五大诉求啊，或者愿荣光归香港啊，你觉得啊呢啲留学生现时喺中国香港特区啊嗰个签证啊，系会唔会被国安处啊嗰度调查同埋取消呢？系嘛？所谓己所不欲就勿施于人，唔好有双重标准。嗱，呢个咧，相信 Donald Trump 咧，亦都系参考咗中国香港特区嘅做法。因为而家中国香港特区口口声声都话咧有软对抗，同埋咧呢个国家安全。Donald Trump 而家美国政府用同样嘅标准，或者用佢哋嘅嗰个价值观去收紧对国家安全嘅监察，尤其系学生界同埋教育界，呢个亦都系天公地道，系咪啊？即系大家都系咁做啦。如果有任何人唔高兴嘅话咧，嗱，中国咧而家话对针对 Donald Trump 嗰啲加关税有六大措施啊嘛。六大反制措施嘛，包括咧系唔俾呢个荷里活电影啊系进入呢个中国啊嘛，咁你再大可以加第七大制裁措施，就一夜之间将35万中国留学生全部撤走，唔需要等班农啊喺度咧督背脊叫 Donald Trump 下令啦，你一夜之间全部翻晒去，第一啊就系、是、咧。浩浩荡荡一班咧30几万人咧，哇！每一班机坐300人，啊，坐到咧成3000几班客机咧，日日咁样咧，系由美国各地咧系翻中国。呢个咧嗰个阵容啊，声势浩大，一路翻去一路唱中国国歌。呢个咧对于中国13亿人啊，同埋香港啊嗰个咧，反美同埋爱国嘅士气，相信都系一个好大嘅激励。第二。你唔需要等佢咧，系走嚟羞辱你，逐个逐个敲门咧，签结束你签证。你35万一齐起身走咧，呢、这个对于美国各大教育机构嘅院校啊，系一个巨大嘅财政损失，系嘛？喂，佢哋嗰啲喺嗰度租开房啊，嗰啲啊嗰度地方嘅配套嘅经济啊，啊佢哋嗰啲包租公啊，冇租收啊。啊，跟住喺嗰度买靓车嗰啲咧，从此唔买你啊！啊，买名牌啊，啊，衫裤鞋袜啊，附近嘅唐人餐馆饮食消费啊，呢啲都系一种反制裁嚟嘅。因为35万嘅中国留学生，你唔好理佢里边龙蛇混杂啊，有啲唔知系做乜嘢啊，系嘛？但系咧，你起码嚟到美国系咪使钱啊？啊，我喺中国换咗美金过嚟使噶嘛，我系客嚟噶嘛，系嘛？喂，你唔好得失顾客啊嘛！嗱，我哋 follow the money 呢个原则就系、是，你中国货既然倾销去美国，美国系你中国货最大嘅主顾，咁你得失佢做乜嘢啊？同样啫，喺个留学生市场啊，中国嗰35万留学生系嚟到交学费同埋嚟到生活使费噶嘛？你而家咧用咁嘅眼光咧，逐个好似当我系潜在间谍啊，又或者咩嘢咁啊？既然咁呢啲嗟来之食，呢屈辱，不如一齐起身，一齐起身咧，就会造就佢对美国嗰个教育界一个财政巨大打击。嗱，而家咧英国就系啦，嗱，曼彻斯特大学又喺度搞小动作啦。曼彻斯特大学咧，佢有8000个中国留学生。最近咧，佢个学校嘅教务处咧就唔知系咪受咗 Donald Trump 啊呢只反华同埋极右法西斯嘅意识形态影响，就无端端咧就话8000个中国留学生里面有1/10佢哋嘅学历咧涉嫌系造假。原来咧大学方面咧就走去逐个逐个将嗰啲大陆留学生嘅背景啊系嚟到咧起底同埋咧去核实，咁啊发现咧人咧就已经到咗啦。收亦都取录咗啦，咁人咧都已经日日喺度翻紧学啦，亦都系曼彻斯特大学咧住紧宿舍或者周围揾紧楼咧系住咗啦，咁而突然间就咧开始对于校内嘅中国留学生咧 发呢信件就话对唔住，系嘛？经我哋查核咧，你个学历咧系虚报，啊，请你咧，啊，而家咧就啊，根据英国法例第几条啊，就冇好似中国香港特区嗰啲咁串，要由警察去拉，系嘛？大佬，人哋中国留学生落嚟报假学历啫，假学历使唔使拉去坐监啊？系嘛？呢、這个中国香港特区呢方面嚟讲啊，系咪嗰个落手难唔难啲？咁但系咪英国咧，就是、发现你嘅假学历咧踢爆之后都系递界啫，驱逐出境同埋取消你个留学签证，系嘛？英国佬咧都系要钱嘅，咁你屈美十咧，可能你翻嚟申请旅游签证，吓带翻咧五六十万人民币兑换成50,000磅咧，系过嚟。伦敦啊，呢个 Harrods 嗰度 shopping 咧，我睇佢都唔反对，都俾你翻嚟嘅，系嘛？咁所以嗱，呢个咧就系美国佬一喐咧，英国呢度咧有类似嘅动作。之但系对于英国嚟讲咧，佢嘅痛苦系更加大，因为咧无论系剑桥啊、伦敦啊、曼彻斯特啊，好多啲名牌嘅大学咧入到去中国留学生嗰啲唐人街嘅现象啊，喧哗嘈喧巴闭咧，就已经唔系话今日形成，仲加埋孔子学院，所以英国教育界仲穷过美国。嗱，但系而家美国 Donald Trump 嗰度带头啊，英国会唔会有影响咧？系嘛？咁所以咧就呢、這个对于留学生嘅嗰、那个审查。同埋對於佢哋嗰個政治立場啊、社交媒體啊呢啲咧，就肯定有監督噶咯，係咪？中國香港特區都係咁啦。啊，有啲香港人出咗去日本喺嗰度讀書，好好地喺 Facebook 嗰度有啲言論啊，啊，中國香港特區覺得佢係軟對抗，或者喺度違反國安法，佢一翻到嚟都即拉啦，係咪先？啱唔啱？咁所以而家 Donald Trump 喺中國香港嗰度獲得啲靈感咧。是完全是天公地道，呢大家都是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大家一样啫，系咪 啊？其实对于中国留学生的背景审查同埋佢哋去到美国读书究竟有冇任务呢，在2020年开始已经开始调查了，但当时调查的范围是哪里呢？是针对咧佢哋喺解放军的高等院校毕业嗰啲留学生大约3000人，咁嗰啲人咧就通常系去到美国个继续攻读研究生或者博士，咁啊当时咧系话咧有7间啊叫国防七子嘅解放军背景嘅大学咧，呢啲同被认为同军方系有密切联系嘅，包括北京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哈尔滨工业、哈尔滨工程、西北工业同埋南京航天同埋南京理工大学。咁啊，呢啲被指为咧，或者实际上都系啦，系解放军嘅大学。咁啊，而毕业嘅学生咧，本身亦都同解放军有一啲联系。咁去到美国之后，啊，被怀疑咧，佢哋系会提供情报啦，同埋会继续咧去接受呢个解放军上边嘅领导啊嘅指示。当时咧，美国已经考虑紧对呢啲3000多个留学生咧。就嘅簽證啊，或者係佢哋嘅居留啊，提供一啲檢驗啊，或者驅逐。咁啊，呢件事件後來就冇再繼續跟進啦。咁但係咧，而家咧就好多嘅中國留學生咧，我相信啊，中國人好醒目嘅，就已經好低調啦。咁啊，喺今年嘅2月咧，有一個中國嘅留學生翻譯個名叫劉麗君嚇，就因為參與支持巴勒斯坦嘅校園佔領同抗議咧，就被點名同埋咧揚咗個樣出嚟，因為當時咧。佢係蒙面嘅喎，你都知啦，喺國安法之後咧，如果你蒙面咧，已經係犯法噶嘛。咁喺美國咧，亦都一樣啊。你參與嘅示威，包曬頭巾啊、面罩嘅時候咧，就俾啲警員咧就摘下咗個面罩。咁當時佢就對住個畫面咧，就即係攝影鏡頭咧就笑笑嘅。咁但係事後咧就因為佢嘅行為咧就被驅逐。咁已經引起咗中國嘅留學生嘅不安同恐懼啦，咁好多咧就已經唔再出嚟，咁點知咧就繼續咧都會遭受到驅逐，咁最近咧亦都有一個就係男性嚟，叫馬家俊，又係譯音，佢就喺卡內基嘅美隆大學裏面咧，連埋其他國家嘅應屆畢業生咧，就收到呢個終止簽證同埋驅逐嘅通知。咁佢话咧就嚟12月毕业啦，咁啊完成唔到学业，好惨。咁啊，佢已经嚟咗美国成8年噶啦。咁啊，佢话乜都冇做过，亦都咧希望将政治同埋佢哋嘅学业分开。咁而家咁嘅情况，我相信唔会一次过驱逐30几万嘅。咁但系咧， 曾经参与一啲政治示威啊，或者佢本身咧系从事紧一啲研究工作，而同嗰个学科系敏感嘅咧，特别系牵涉到国防嘅咧，咁我相信佢哋嘅签证系会重新被审视，同埋咧啊，佢哋做过嘅行为咧就会放入档案里边。咁而跟住嚟緊嘅中國留學生簽證，我覺得會收得更加緊啦。咁啊，但係依個世界好似陶生你話齋，依個唔一定要去美國嘅，危邦不入啊嘛。咁依個世界仲有其他國家可以去啊嘛。 中國香港咧， 係咯， 大把大學啊，中國香港大學、中國香港中文大學、中國香港浸會大學、中國香港理工大學，好多學額咧都非常之歡迎啊。啊，祖国嗰啲学生嘅，唔好下下都咁亲美，同埋咁崇洋啦，系嘛？呢啲嗟来之食，去到咁样俾人羞辱，俾人排华，做乜嘢啫？即系当年李小龙啊，都唔受美国佬气，然后翻嚟拍片啦，一套《唐山大兄》，咁啊喺翻华人圈打响名堂，然后再出口转内销，然后美国今日个个边个唔知道李小龙嗰个名啊，系嘛？咁所以咧，即系而家你嗰个中国留学生市场咧，就确实系良莠不齐嘅，不排除里边好多出色嘅学生。之但系咧，亦都咧，因为大陆咧啊，好多嗰啲咁嘅留学中介呢啲揾食机构啊，佢哋咧就唔知道咧啊，系咪话后边有政治势力啊，嗰啲干部啊喺度支持定系咩？但系咧就长期咧透过伪造成绩表同埋伪造学历。代写推荐信，虚构申请人啊嗰个经历，同埋咧逞枪代口、托福等语言能力测试，仲有好多嗰啲所谓嘅 personal statement 喺英国你都知啦，系嘛？你读开呢个寄宿学校，想考牛津剑桥咧，你嗰个 personal statement 个人啊，那个宣言系非常之重要嘅。咁系人都知道，而家呢啲 personal statement 本来咧就有人逞枪。就有人帮你代写，而家唔使啊 ，AI 人工智能帮你写到咧靓靓仔仔。至于咧喺校内嗰度考试啊，系代理请枪咧，个个 Chinaman 啊，个样由于咧都系一样噶嘛。入到个市场啊，嗰啲西人啊，监考官咧望落去，个个咧都分唔清楚。所以咧，我前几年我都喺英国嗰啲网站睇到啲中国留学生咧，系公开推销代做功课。代写论文，咁当然系收钱啦，系嘛？啊，就咁考试咧，就甚至咧系代入啦，啊呢个市场嗰度帮佢哋考试都有，系嘛？咁呢啲咧就中国嗰个留学中介产业咧，亦都系一条龙啊！嗰度咧就每一个人咧，啊透过呢啲伪造嗰个考试啊，同埋代人请枪呢啲啊，嗰个盈利系5万至20万元嘅人民币，所以咧系非常之稳食嘅，系嘛？咁咧，但系一旦咧呢啲咁嘅中国人咧去到英国或者美国，俾人踢爆啦，我唔知道点解嗰啲人会肯做呢啲嘢。你就算呃到啊美国、英国啲大学俾你入去读，你第一个学期、第一个月你坐喺度擘大口得个窿，都呃唔到耐噶啦。你又走去读文科啊，读嗰啲咁嘅 social science 啊，或者你读理科更加系啦。一坐低第一年啊，人哋要分成三几个一个小组啊，系做 coursework 噶嘛。咁几个鬼仔或者其他外国学生，如果拍档拍着你咧，会分派不同嘅研究任务噶嘛，系咪啊？咁嗰陣時，你原來完全咧都係濫竽充數。南國先生嗰陣時俾人踢爆，咁你嗰啲同學嗰啲面口都難睇啦，係咪？呃人呃到一時，呃唔到一世咁，唔知點解好多中國人會願意做？佢覺得喂，俾咗啊十零廿萬啲咁嘅中介，誒、哎、過到海攞到個簽證，過到骨係神仙。你去到你要讀書，你要上堂，除非嗰啲女生嚇恃住咗幾分知識。是呃咗个留学生签证上两个礼拜堂，跟住呢就潜入地下帮人冲凉揼骨指压，然后搵个老爷是去结婚啦。嗱呢啲呢就变咗改排另一条队啦。啊呢啲呢又变咗，如果你俾人哋啊呢个 home office 啊去拒绝嘅，你可以搵啲大爱左交嗰啲咁嘅人权组织呢喺度死掠同上诉啦。呢啲係另一个故事。所以呢中国留学生啊在美国、英国、澳洲咧，呢啲产业咧系乱七八糟嘅，啊就唔止系间唔间谍啊，亲唔亲共啊呢啲嘢系嘛？ 啊，呢几年咧，我睇到嘅咧都好多趣怪离奇嘅故事。 又咁讲啦，陶生。 对于中国人嘅生存啊，吓嗰个能力去到外边见窿就捐咧，我都觉得非常之佩服啊！ 公道啲讲，啊，唔止中国嘅，其实亚洲地区国家嘅留学生咧，从来读书唔系一个单一目的，包括泰国、越南嘅学生都一模一样。去到外国啊，就算去到澳洲，佢哋嘅任务啊，唔止系读书，因为读书签证呢个第一步，跟住系希望获得工作签证，跟住再希望获得居留权，再下一步咧就系入籍。咁呢个公式咧已经系几十年来咧都系咁样用嘅。问题系究竟嗰个规模啊，同埋嗰个手段系咩？如果你跟翻法律嘅，譬如话你一个留学生去到读书，完成咗学业。啊，咁跟住咧，你揾到工作，於是繼續可以攞到工作簽證，跟住啊邂逅咗一個異性，跟住發展感情，跟住結婚留低，跟住落生仔，跟住再因為其他嘅原因可以申請埋啲父母過嚟。其實以往都係咁樣，問題而家因為人數多，同埋咧漸漸咧啲人咧超乎咗法律嘅行為，譬如話好多頭先你講啦，代考啦，嗰啲功課唔係自己做啦。而跟住嗰啲中介咧，根本由第一日開始啊，佢已經唔係為讀書係目的啦，已經係將你入籍作為一個中站，所以中間嘅嘢咧，全部咧都係咧佢已經安排好，包括所謂嘅工作，連啲工簽咧都係假。譬如話香港嘅高才通，我哋報導過啦，一年兩年前你續簽證嘅時候，嗰啲公司係假嘅。佢啲工作嘅日程啊，每日翻工啊，嗰啲工作會議報告啊，佢公嗰間中介公司幫你做好曬嘅。呢啲係中國人佢好識做生意嘅。既然喺香港嘅高才通佢都做得到，其實當然去到美國、英國呢啲係根本係碎了一碟。 得啦，濕碎啦，係嘛？甚至好多啲中國嘅嗰啲民企啊，係可以去到澳洲、加拿大，早年啊自己揾啲錢出嚟啊，開翻間英語學校。中国人做校长，糖水滚糖鱼，就然后咧啊，就接受嗰啲中国学生嚟读英文啊。咁咧，由于佢喺加拿大嗰度注册，咁你知啦，加拿大大爱包容噶嘛，系嘛？啊，嗰啲人好，嗰啲官好蠢噶嘛？你话系咪系咯？咁结果咧就啊招揽咗好多呢自己人啊，同声同气过咗嚟，变咗做引蛇。不过呢种状况咧，近二十年就少咗啦，因为咧就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咧，系大队咧系去扑向啊呢啲咧美国好多嘅名校。有见及此，美国国土安全部、美国国务院同埋美国国会三大机构近日分别咧就向哥伦比亚大学、史丹福大学、哈佛、加州等多间常春藤顶尖嘅大学，以国家安全为理由，严正要求呢大学提供中国留学生嘅背景资料同埋课程活动，系咪？咁另外一个叫国际交流教育交流组织叫做 NAFSA， 美洲教育者联会亦都指出，由多间常春藤顶尖大学得知，至少有500名国际留学生的签证被撤销，但官方并无清楚交代撤销理由，上诉经济，此事呢就引发高等教育界焦虑同埋恐慌。嗱，呢个咧我就唔系好明嗰啲高等教育界焦虑恐慌啲乜嘢咧？嗱，因为呢啲美国嗰啲教育界咧，嗰啲博士啊，嗰啲学者咧，其实佢哋好单纯啊，你知唔知啊？佢哋一世人几廿年喺个象牙塔里边咧，净系啊对付佢哋研究个学科数学啊、化学啊，喺个实验室嗰度咧系虚度大半生，唔讲话虚度嘅，系嘛？日日咧就落大雪咧去个 lab 嗰度，然后翻去屋企咧系煮饭。咁跟住娶个老婆仔，佢哋嘅生活经验非常之狭窄。佢哋对于实验室同埋大学校园外嘅现实世界嗰种险恶咧，亦都系一无所知。所以咧，美国教育界、加拿大教育界嗰啲咁嘅教授啊、校务长啊嗰啲咧，系最容易呃嘅。你讲乜佢都信嘅。啊，你话俾佢听 ，Donald Trump 而家好衰啊！吓，针对我哋咧啲 Chinese 啊，系嚟到咧系 racist 啊。系迫害啊！嗰度嗰啲教授咧，十个有十一个咧系会同情嘅。吓 ，Oh my God！Oh my God！ 系嘛？哇！然后啊，话住然后咧，同仇敌忾咧，系可以俾啲女留学生咧数两数，就系你挤两滴眼泪仲好啊！嗰啲咁嘅教务长啊，嗰啲阿婶啊，啊当堂啊揽住你啊，当你做契女，恨不得即刻认你啊，做干女咧，然后收埋你喺屋企都得，因为咧佢哋咧非常非常非常仇恨 Donald Trump 呢个大魔头，系咪啊？嗱，呢个咧就系对于中国留学生同埋好多中国人，你喺美国踎得耐咧，已经知道美国人呢种性格、那个天真啊，嗰个灰色地带，系嘛？咁所以咧，其实今次啊 ，Donald Trump 就系都唔系话有优势噶，因为咧成个知识界啊、教育界啊、荷里活电影工业啊，已经将你特朗普咧系当做人类公敌啊，习近平佢哋觉得好啊。你最近你睇到咧，美國嗰啲傳媒 CNN 啊、紐約時報啊等等咧，紛紛咧係用習近平反加税咧，係嚟到兇翻 Donald Trump 啊！你睇得多咧，就以為咧，喂，其實習近平天生係 Donald Trump 嘅黑星，好嘢，係嘛？你個咁嘅衰嘢，我哋啊趕你唔落台，而家不如等中國出手。嗱，而家係有一種咁嘅逆反心理。你不能够不承认咧，美国好多人，你话佢天真又好，愚蠢又好，喺各个行业里面都系嘅。所以好多中国人嚟讲，啲唔使讲噶啦，一去到你有三千年嗰只权术，同埋咧阴险啊，同埋咧喺呢个《三国演义》啊、《孙子兵法》嗰度嗰啲心计同埋算计，你一见到咧美国人嗰种得200年啊。嗰種尤其係清教徒一路落嚟嗰種天真啊、善良啊，係嘛？哇，簡直係覺得咧如入無人之境啊！呢啲咧，你唔信你問下啲大陸人啦、啊，你認識得幾個？你自己私底下同佢交下心，你問佢美國佬啊，係咪好蠢？係咪啲洋人是不是個個都是傻逼？全他媽的傻逼，全部都係咁講噶嘛？係咪啊？啊呢啲嘢，你估啊？阿習啊，收唔到啲情報啊，係對美國人嘅民族性格啊！是有深入的了解咩？所以今次咪大斗法咯！你班龙啊 ，Donald Trump 啊，一出声啱啦，人渣法西斯系嘛？将你嗰啲咧要调查审查我背景嘅呢啲学校信译做17国语言，向人权委员会咧系投诉。总之咧，你系受害人，知唔知啊？记住啊，咩鸦片战争啊、义和团啊等等咧。你永远咧，你要扮啊，要扮演第三世界受殖民同埋受欺凌嘅角色，然后咧向呢啲美国大爱左交 DEI 嘅机构咧，系向佢哋咧系专攻，就话咧而家受到 Donald Trump 嘅迫害，咁咧你一定喺美国揾到盟友啊！嗱，呢啲咧其实都唔使我哋风云谷讲啦，你哋个喺外边啊，好多喺美国生活紧嘅华人风云谷嘅谷友，你哋话系咪啊？我讲得啱唔啱？系嘛？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下一集再见。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在海外和香港很多身处 Trouble Water 的朋友跟他们搭一条桥，令到他们成为一种慰藉，是吧？ 眨下眼，风云谷的订阅人数已经超过了40万了，感激海内外的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为了回馈大家，我们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的内容，而家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嘅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嘅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同埋爆Sir会以轻松嘅角度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仲有收费会员专属嘅风云会，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而家就嚟睇下最新嘅精华片段啦！ 我呢三年啊，尤其呢一年啊，我遇到识与唔识或者。街边嗰度叫阿曹生，我好中意睇你风云谷嘅，你可以问佢香港点，全部都系头领嚟， 领头， 全部都系话个市系死晒，咁可想而知啦，系嘛？由自入兴啦，你而家住喺香港一个擘大眼人人讲大话或者被讲大被逼讲大话嘅城市， 咁讲唔可以话佢哋讲大话嘅，唔讲得真话， 一系沉默，系咪？ 系啊， 咁嘅比较之下。